情失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比亚， 我是 Johnny， 大家好。 咁一开始讲啲台务先，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休息一次， 冬至又起， 冬至又起 ，OK， 系 啊，咁咧 开心事，开心事， 系啦系啦，咁咧我哋开始啦，咁样我哋即刻入正题啦， 事不宜迟啦， 咁咧 好多嘢讲啊，今日其实 好多嘢讲，系啊， 可以好多嘢讲。 即系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就唔会报新闻嘅，就讲啲， 系讲好多次，讲到口水干。 系咁样就会讲，即系我哋会拣啲 系专题 特别嘅题目吓，或者可能唔系啲人咁熟嘅题目去 多伦多铿锵集 讲嘅，系啦。咁咧就呢个新闻咧就系几时嘅咧？就系月上個月的20幾號到啦，即係上個禮拜到嘅啫。咁咧就講一個喺 Manitoba 住嘅個人咧，就佢有個老嘅瘤啊。咁應該老癌嚟啦， 老癌啦嚇。 咁佢就冇，即係佢就要一個 treatment 啦。咁個 treatment。就是很貴，15萬美金， 是有錢都買不到，因為加拿大是沒有的嘛， 是加拿大是沒有的， 加拿大是沒有，要落美國醫的， 是那 所以加拿大有錢都買不到， 落美國醫 是 15萬，那加拿大有錢買不到，那之後咁佢就即係籌錢啦，咁佢十五萬，再加上去美國，醫嘅話，係即係你冇得醫療保險啊嘛， 係啊，係咪自費咯？ 嚇自費啦。咁咁呢個問題係咩咧？問題就係咧呢個咁嘅科技 ，OK， 之後你陣間會再講個科技點啊？咁呢個咁嘅醫個腦癌嘅科技咧，原來係喺Manitoba 的大學， 加拿大研發的， 加拿大研發的，就在 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研發，但反而呢 加拿大就不用得， 是加拿大 是沒有的，是完全沒有的， 而是有部機的，但是 有部機 是怎麼說呢，即係佢係未係 approve 呢一個 treatment 嘅喺加拿大， 係啊，咁 所以其實係唔得嘅。 咁呢啲咁嘅係啊 ，only for research purposes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就係好小心嘅。 係 個政府即係會嗰個醫療機構會好小心去處理嘅。咁呢部機係咩嚟嘅咧？就即係簡單講下佢原理啦。其實原理都好簡單嘅，就係佢新田光纖咁嘅嘢入去個腦度，即係喺個腦度轉一個好細嘅窿啦。 係， 咁佢就。經過光纖咧，就射啲 laser，OK， 咁個 laser 咧就可以，即係佢唔係就係向直射嘅，佢係可以轉，即係轉方位咁樣，即係都唔知三，一個球體啊，即係向各方面可以射嘅，係，咁啊射完之後一路射咁啊，咁樣佢就會照一路照 MRI。即係佢照個腦，咁去睇下佢個進度係點樣嘅。咁佢個原理咧就唔係話攞個 laser 去殺曬啲癌細胞，即係就唔係就唔係好似哇咁咪屈機啦，係咪？咁唔驚有唔驚有腫瘤啊，唔驚癌細胞，咁就唔係咁嘅。佢就係攞啲 laser， 因為如果即係個瘤太大咧，你開刀去拎個瘤出咧，其實好危險，因為你個腦嚟噶嘛，係咪？咁你如果自己開個窿，去攞激光去射佢，即係燒下佢嗰啲癌細胞，咁佢去再做呢個化療嘅時候咧，就會好啲效果嘅。即係理論上係。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Manitoba 大學發明嘅一個科技啦，咁但係喺多倫多就仲未有一個可以 多倫多住加拿大啦， 加拿大雖然加拿大喺加拿大仲未有一個可以去用喺成年人 的身上的設備。 嗯， 咁即係 CBC 咧就訪問咗佢其中一個發明者啦，咁啊叫豐田啊，叫 Toyota， 豐田醫生， 係啊，豐田醫生，豐田醫生咧就而家就去温哥華度做啦，温哥華個一間醫院度做啦。咁佢因為佢係 head 之前 head 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咧，所以咧佢喺呢個醫院咧，即係温哥華嘅醫院咧，就做過大概20个類似 operation。咁你會諗啦，喂，佢做過20 operation， 唔係即係嗰度有得做咩？咁原來唔係喎。 research purpose 咯，因為 research purpose， 以為佢嗰個係做細路仔。 係啊，係啊， 係。咁所以就即係佢呢個都即係好都幾後生嘅女仔咧，就唔可以喺加拿大度唔可以得到呢一個嘅 treatment 啦。 係。OK， 咁係咯，即係佢。其實呢個是可以有很多延伸的討論的，即係你就咁睇啦，係一個好似好慘的件事咁樣，即係哇！佢喺加拿大，即係好 ironic 啦，喺加拿大研發的技術， 係 俾美國攞咗嚟用，仲要係收錢，喺加拿大反而冇得用。 係咪俾美國攞咗？即係佢呢個專呢、這個科技就俾一間公司去 commercialize 咗啦，所以化咗佢啦，咁。咁嗰個產品就加拿大嘅醫院就未採用，但係美國醫院就買咗呢個咁嘅技術。 係啦，咁其實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即係醫療嘅funding，醫療funding係即係錢，即係醫療其實去到尾好多時你真係冇錢就係萬萬不能咁樣。係，美國有一個好處就係、是、即係雖然美國佢冇。冇 免費醫療 保險啦，即係冇全民嘅醫療保障啦。但係即係佢哋嗰個醫療個發展係非常蓬勃嘅，最新嘅技術佢哋都好多會採用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視呢樣嘢為一個，即係咁樣講好似好差，或者好似好冇醫德咁樣。但係的而且確喺 Internet Shell， 佢哋真係以醫療為一個揾錢嘅工具。咁有啲咩揾到錢啊？咁當然係即係啲錢喺邊度嚟？咁梗係有錢人啦。咁有錢人。他哋有時好多奇難雜症嘅話，咁佢哋 afford 得起，咁既然佢哋 afford 得起，咁你就自然 afford 得起去買嗰啲技術翻嚟去醫呢啲人。咁就係咁樣，佢有一個咁樣嘅循環，令到佢哋嗰邊嗰、那個醫療嗰、那個技術啊嗰啲都好發達嘅，即係好最新嘅技術啊，最有效嘅技術啊嗰啲，其實佢哋喺嗰邊都有齊曬嘅。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 同埋咧，即係美國點都係集即多啲人啦，多人去加拿大啦。咁佢即有啲有錢佬咧，咁美國當然好多有錢佬啦。咁佢哋好多時佢可以即佢哋唔會，譬如唔做善事啊，哦，我捐錢去咩 cancer research 啊，乜鬼啊。咁由於佢今日多人嘅關係，所以美國嘅美國有嘅錢，即去做醫療研究咧，係絕對比加拿大多的。 其實唔止美國嘅，喺香港都係嘅。香港其實。因為公私營並排行噶嘛，咁因為有公營嘅醫療，有私營嘅醫療，咁自然亦都係有收入來源，亦都有好多有錢嘅人。而呢、這、一個即係你咁樣一路推落去嘅話，其實佢哋嗰邊即係喺香港嗰邊，佢哋嗰個醫療發展其實都技術都好嶄新嘅，即係好多其實你話哦美國佢話美國醫療好好啊，你啲嗰啲咩嘢去美國醫去英國醫啊，但係其實。很多時候留在香港醫咧，其實都佢嘅技術都喺度，可能反而仲好過外國添。喺某啲嘢上， 因為佢請啲人嚟啊嘛。 係係。同埋其實好多香港係好多醫療嘅精英嘅。我想講即係之前盧寵茂啦。盧寵茂即係好出名啦，瞓喺度攬住膝頭哥啦。 而家就係講個專業嘅， 但 係 即係嗱，有咁講，佢喺肝臟嘅移植方面咧，佢真係權威嚟嘅，世界權威嚟嘅，呢個你冇得拗嘅。即係你唔好你話佢哦，你共即係黐埋共產黨啊，又嚇即係建制派啊，又幫政府講説話啊嚇。但是即係佢啲人有陰謀論啦，話佢我幫中共 換肝啊嘛， 移植器官啊，偷器官啊咁樣。 係啊係啊。 陰謀論話陰謀論啦，即係我又唔會話即係去否認呢啲，但係你亦都唔可以否認佢的而且確係肝臟權威嚟嘅，呢個冇得拗嘅。 佢亦都做過好多好 breakthrough 嘅肝臟移植嘅研究嘅。 嗯 ，OK， 咁即係盧楚華都講 好多時咧，其實好多時咧，呢啲咁嘅人咧，去到做啲公職嘅時候咧，就會柒嘅。 系，所以你讲真，你呢啲嘢有自己 profession， 你唔好再捞政府啦。 系啦系啦， 做翻自己嗰行咪得咯。 唔系无谓啦，你捞即系你捞呢行咁啊，大把钱吓，又自己中意嘅。 你又有地位啊， 有地位， 你走去捞政府， 俾人闹， 即系攞名臭晒，又俾人闹啊，系咪先？系啦，即系嗱，杜聪波其中一个啦，徐立之都系，徐立之系以前香港大学校长。 喂，徐立之 香港大中大声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徐立之同 UT 有聯繫有關係嘅喎， 係啦，唔止 UT 啦。徐立之出名咩咧？佢就係、是其實佢我唔記得咗佢唔係醫生，但係佢係一個研究，即係佢係大學做研究嘅，佢係一個 professor 嚟嘅。 係 唔記得咗係咪醫生？好似唔係，但係佢就做咩研究咧？佢係做即係基因嘅研究嘅。 嗯， 而佢最即係其中一個啦，一個好大嘅貢獻就係、是。 嗯， 佢對於呢、這、一個cystic fibrosis 嘅研究， 係你簡單講解一下 遺傳學啦，遺傳學即係基因研究啦。係 係係。 咁 港大校長啊， 港大校長係啦係啦，嗰個唔係醫生， 早好多年啦。 係係係。咁即係佢嗰個研究就係話佢揾得出，因為 cystic fibrosis CF 啦，係細路仔一個好容易。 遺傳病啊！ 遺傳病啦，亦都係雖然係好 rare， 即係一個好罕有嘅病嚟嘅，但係亦都係佢嘅死亡率好高。係，通常細路仔有咧，確診咗之後咧，都唔會活過，唔會成人嘅。 嗯嗯， 因為佢會令到你個肺不斷有痰出現，然之後啲痰會塞住你個肺，令到你呼吸唔到，而呢個嘢係冇可能去即係你唔可以靠食藥去醫嘅。而佢去到最後就會令到你個肺有感染啊！有呢個肺炎啊，咁之後就死噶啦。咁、而佢個貢獻係咩？佢貢獻就係揾到 exactly 邊一個基因去令到呢個人，令到人有 cystic fibrosis 嘅。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 big thing 研究，因為你之後你就可以研究啲藥去 target 呢個基因。當然呢啲仍然係研究緊，但係佢亦都喺呢一個方面做出好大貢獻嘅。佢之後係即係沙士嗰方面，佢都係咩啦？佢都有好多嘅成就啊，好多嘅貢獻啦、啊，咁樣所以就即係即係雖然佢都投共，但係你唔可以否認佢係即而且確佢喺醫學上啊，喺生物科學研究上，佢係好多嘅好大嘅貢獻嚟嘅。 仲有加即系 同埋即其实你咁讲我想讲就系话，同埋佢其实佢喺多伦多做咗研究嘅，佢同 UT 有关系啦，佢亦都同 Sick Kids 系佢其实嗰个研究佢都喺多伦多度做，系咯，佢喺 Sick Kids 嗰度又有 connection 啦咁样。其实我想讲咧喺University Avenue 咧，即係 University and College 啦，隊落嗰個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UHN 啊，其實 UHN 咧係有好多好多好精英嘅香港人喺入邊做緊研究嘅，無論係醫生啊、藥劑師啊，或者其他嘅科研人員，其實好多都係香港人嚟嘅，即係可能係有啲係香港嘅移民，或者有啲可能係土生嘅香港後代。但係即係好多係香港嘅人咧，佢哋喺呢邊多倫多做醫學研究咧，係好有成就的。所以其實即係唔好即 係睇小香港， 即係香港人。所以話香港係個優秀嘅民族嚟，係即係好法西斯，但係亦都係即係 文化上 咧，係一個精英，即係一個優秀嘅民族嚟。 係啊係啊 ，OK， 咁即係我哋講翻頭先美國，即係點解美國可以咁多錢，咁即係可以投放啲資源，唔好話美國，即係加拿大少，應該話加拿大少。咁即係加拿大就税收唔係好多啦。即係佢個政府嘅 budget 有限啦，咁擺喺醫療方面，即係要揀啦。 其實早幾集都講過，加拿大佢好耐冇增加過呢、這、一個即係增加過醫療嘅 的 budget。 我之前即之前我就早幾早幾個禮拜我哋講過話，哦佢安省終於加咗 budget 啦，但係呢個係即加好少，同埋佢亦都係好耐先至加一次咁樣，咁所以對於 budget 嚟講其實都係窄嘅。 嗯， 兼且因為就係因為加拿大冇私營醫，係 啊，全部都公營，全部要靠税收， 係啦，所以佢哋全部醫療嘅收入都係即醫療嘅嗰個或者醫療機構嘅收入來源，但根本上係全部都來自政府嘅。 係。 所以你很難去話即係你好難好難令到去引入一些新的技術嘅。 即係就算佢喺 Manitoba 度度出產即係發明啦呢、這個呢個所謂技術，咁喂人哋發明咗，咁人哋都要食飯嘅。係 啊，咁你都要俾錢佢買嗰個。 係啊，即係喺 Manitoba 發明，咁唔代表係屬於 Manitoba。 係啦，係啦，呢個 唔係呢個唔係共產國家嘛。 係，即係唔係所有嘢都係公有嘅，國家立咗佢。 係啦， 你都要尊重佢嘅知識產權。 係啦，冇錯，即係我諗即係。雖然都係雖然 CBC 去報導呢個新聞，但其實喂都有啲標題黨嘅， 係有啲標題黨。其實唔係 CBC 唔係左交咩？都係 政府嘅 CBC。 哦 ，OK。唔係咁入邊啲人咧？ 哦，入邊啲人係點我唔知啦。 就咁啦。其實有我就想講究竟好定壞呢件事？我即係我哋咁樣 build up 啦，我哋咁樣引言入去，我哋話哦係咩 Manitoba 出嚟，但係咩 Manitoba 用唔到，跟住又喺度講話啊美國啊啲嚇醫療咁先進啊咁尖端啊，因為佢哋有私營啊嘛，即係講到好似我哋好撐呢個私營，好似覺得公營根本上百害而無一利咁樣。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即係現實啲嚟講啦，你攞翻經濟學嚟睇。究竟呢、這、一個 方法， 呢一個咁新嘅技術，即係當然不斷有新嘅技術出嚟啦。但係係咪真係你？但係佢哋嗰個性價比啊，你究竟抌咁多錢落去買呢個技術，係咪真係幫到好多人咧？ 嗱，我哋而家講下價錢先啦。 係， 咁就而家即係我哋未計一個 capital investment 啦，即係一開始。那個投資啊，那個醫院要做的投資，咁啊，但系咧每一次去塞一個光纖落個病人個腦度，每一次要係12000，呢、這個只係講緊嗰個光纖嘅價錢， 係 OK， 都仲未即係仲未講緊個technician 嗰個費用啊，咁啊，即係嗰要用部機嘅費用啊，咁你嗰個 time slot 個費用啊，咁即係呢啲都未計。 咁火蠟啊， 係啊，火蠟啊咁呢啲。咁你諗下，每次12000喎，呢個係個醫院食嘅喎，呢個唔係個病人。 如果係啦，如果嗰個地方係私營係公營醫療嘅話，咁 係啊， 醫院即係 in the end 係政府要食咗佢喎。 係啊，所以你見美國150000 ，OK， 係收得好貴，但係佢收得咁貴係有原因嘅， 因為佢成本都已經咁貴啦。 係啊，因為佢 自己賺都唔係賺得多。 係咪因為佢買啲舊機翻嚟本身已經好貴啊？ 你仲要每一次用你都係錢喎。 係啊係啊。 咁樣咁所以即係你當你去研即係當你用呢個角度睇嘅時候，即係當然一個好如果一個左膠佢就會 argue 話喂。呢啲技術啊，好咩好幫到人喎、啊，或者一個盲目一個盲目咁樣啦。佢可能即係就咁睇篇嘢，就覺得喂，呢咁新嘅技術，咁好嘅技術，點解政府唔俾錢啊？有咩陰謀啊？有咩咁差啲、啊、政府啊？即係你咁講，但係以即係宏觀啲嚟講，你用翻經濟學嘅角度去睇，其實你如果呢樣嘢佢又貴，但佢又唔係幫到好多人嘅話，即係。所以你咁講，一條人命，人人就平等嘅，每條人命都係咁矜貴。如果有個方法係可以用少啲錢去救到好多人 ，versus 用好多錢淨係救到好少人，咁你嘅 logic 你梗係揀個救得多啲人噶啦。 呢個係功利主義啊 ，utilitarianism 啊。係啊係啊，咪即係好似嗰個即係火車車死，車死老鬼嗰個。 車死老鬼嗰個。 即係如果你個火車你直行嘅話，佢就車死5條友。如果你拉手掣。轉路軌，佢就車死一條友。咁你拉唔拉嗰個手掣咧？ 因為那個決定權在你手。如果你拉了你就直接殺了那個人，如果你不拉呢，你就在這件事上不用掂手，但是就殺了5個人，那你寧願死5個人還是死1個人呢？ 那呢就 在經濟學來說，以數量來計呢，的而即他們就會說是死1個人好過死5個人。 不知經濟學呢，不知經濟學的即政治之台裡面都有這樣的說法的。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得好簡單啊！ 我哋即係講得好衰咁啦，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就係咁樣運行。 係啦， 點解我咁講呢？就係因為呢個世界或者加拿大啦，其實加拿大嘅 唔止加拿大，全世界都係。 我用加拿大做例子啦，因為我熟啲。咁加拿大佢點樣去 衡量？ 點樣去衡量？即係一個。醫療技術，或者假設有一個最新的技術， 值唔值得投資？ 值唔值得投資落去咧？即係佢哋用一個咩嘅標準去衡量咧？咁樣其實都係用 utilitarianism 嚟 功利主義， 用功利主義嚟去衡量嘅。咁關於呢樣嘢，我哋休息一陣，咁陣間翻嚟再講。 翻嚟瘋人院第二節啊！我哋頭先臨尾咧就講呢個 trolley problem 啦，咁啊就轉一個掣啊嘛，咁就碌死一個 instead of 碌死五個。咁喺現實生活上面咧，就即係 有好多嘢都係用呢個原理去運行。 係啊係啊，有好多啲人定咗幾個分析嘅方法咧，去幫你作呢個決定嘅，幫你諗下推邊個掣。 係啦。 咁咧， 現實中其實唔係推個掣咁簡單，係有一個好複雜嘅公式要去 follow 嘅。 係啊，係啊。 而你根本喺嗰條公式你要行邊條路咧，就係有啲 analysis 可以幫你去決定嘅。係 啊，咁咧頭先就講到即係揀邊一個醫療科技去投資，或者 呢樣嘢其實係有 醫療政策 係一個學問嚟嘅，叫做 health technology and analysis 係啊 HTA 係 佢係。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就是政府一個即是或者政府的專家呢，或者即 Health Economist 去點樣去決定你究竟，即政府有嚿錢，尤其是加拿大政府啦，即按呢個私營醫療上面係有一嚿錢。 喂，其實如果私人機構都會用呢個方法嘅， 都會噶，都會噶，因為佢哋都係要決定啲錢擺喺邊度。 係啊， 只不過佢哋就即佢哋啲 return 高啲咯，叫做。即係佢哋係 base on return 多過 base on health outcome， 係冇錯。 當然都會 base on health outcome， 但係 某程度上咧 係啦。但係其實如果佢哋 return 夠嘅，佢哋都會擺錢落去嘅。係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個HTA 啦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咧，就是政府用嚟去決定啲錢究竟擺喺邊度嘅。係即係究竟擺喺其實呢樣嘢唔單止用喺醫療上面啦，因為加拿大政府即係好多政府去分嘅項目，無論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交通啊，無論其他嘢啊，起橋啊嗰啲成啊，其實佢哋都要用呢個嘢去 compare 嘅。 係啊，咁我哋講啲方法咧，其實喺如果你有讀過工程，如果你讀過商科，咁好多科咧都係用呢啲咁樣嘅分析嘅方法咧去做決定嘅。 係啊係。其實有分三層嘅。咁即係如果頭先就話哦。如果只是以醫療來說，這樣叫 Cos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就是 Analysis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就是 CEA， 它就是比較兩樣東西，兩樣東西是可以對等地比較的，即可能是 價錢先啦，首先 價錢啦，這個是 CMA 就是 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 就是說我如果有兩樣東西，咁你要揀邊一樣嘢好啲？咁你點樣揀咧？咁 CMA 就話你聽，我最平嗰個啦。但係呢個係 based on 如果兩樣嘢出嚟嘅 outcome 係一樣。即係假設你要做抉擇 A 同做抉擇 B， 其實出到嚟都係一樣嘅。咁你俾錢邊個咧？咁梗係俾錢最平嗰個啦。即係就咁簡單啫嘛。CMA 就係、是。咁CEA 係咩咧 ？CEA 就複雜少少，就係你要計下佢兩樣嘢。佢俾嘅錢同埋出嚟個結果。佢嗰、那個。有幾 cost effect， 個性價比有幾 性價比 係性價比有幾好啦， 係啦， 即係話一樣嘢可能係即係有四個可能嘅 假設有個原本已經原本已經實行緊嘅一個嘢啦，即係個 program 啦，咁樣類似。咁你或者一個本身已經有嘅 technology， 呢個就係 status quo 嚟啦。 咁你俾唔俾錢去一個新嘅 technology 去 replace 佢咧？ 嗯。 只不過有四個可能性，一就係佢 more effective， 但係貴啲。 係。 一個就係 more effective 同埋平啲。 係。 一個就係 less effective， 但 係 貴啲。 貴啲。一個係 less effective 但係平啲。 係。 咁四樣嘢，四個決定。咁其實擺到明有兩個已經可以點嚟 eliminate 噶啦，就係貴啲同埋衰啲同埋貴啲同埋衰啲啦，同埋好啲，但係唔係貴啲同埋衰啲嗰個就係嗰個嘢已經係可以唔要噶啦。而有三個決定可以俾你揀，就係平啲同埋 衰啲， 衰啲係貴啲同埋好啲，同埋貴啲同埋平啲，貴啲同埋平啲。如果係科入去嘅話咧，就一定係去嗰個啦，就唔使諗噶啦。 但係好少有呢嗰啲嘅。係 啦，平啲同埋貴啲咧，就一定係唔去嗰個就唔使諗噶啦。而你剩翻兩個，你真係需要去決定咧，就係平啲定平啲同衰啲啦。定係貴啲同好啲。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有同 sales quote 比係有呢兩個，即係 either 貴啲或者好啲，或者平啲或者衰啲，呢一個嘅新嘅 technology 係咁樣嘅話咧，你究竟揀呢個新 technology 好啲啊，定係揀一個本身已經有嘅 technology 咧？或者假設兩個 side by side 咁樣，你會揀邊個好咧？咁就係有即係冇一個，我而家唔可以話俾你聽。就一定是揀這個的，因為是 不是一定揀這個，那就不用這些 了，那就不用計算了，不用方 法 了，那就是因為它就是因為這樣，你這件事，那你決定揀誰呢？其實就很多國家都有些 threshold 的，所以 threshold 就是它有一個，它會出到來有一件事叫 ICER 就是 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那這個東西就是就是根本上就是 cost effectiveness 的 ratio 啦，即系 cost minus cost A minus cost B over effectiveness A over minus effectiveness B， 定唔知调翻转唔记得咗啦。 性价比嗰只。 性价比啦，总之就系出到嚟一个数字。 系。 咁如果那个数字咧，即系那个数字系高过你你心入边 setting 嗰个数咧， 系。 咁佢咪 more cost effective 咯。 系。 如果是低过嘅，咁啊 less cost effective 咯。咁好多唔同国家都有唔同嘅 threshold 嘅，通常都系 based on GDP。就有些國家是我 GDP 的幾多倍就是我的 threshold， 如果高過它呢我 就好，如果低過它就不要了，如果即 GDP 越高的，你自然你的 threshold 都越高，你即要你可以 include 到的東西都是即高一點，即好一點，即 美國就是這樣，美國 是是 可以做到什麼， 這個就是 ICR 樣、當即而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講出嚟好好做簡單咁樣啦。which 其實 concept 上好簡單，但係實行上咧唔係真係有咁多嘢可以就咁比較嘅。假設即係頭先講 cost effective analysis 就係兩樣嘢係有得比較嘅。即係例如我你做呢只藥 A 同埋藥 B， 佢哋兩個降低血壓係幾多度咧？咁樣一個 即係呢啲數字上， 即係可能一個係降低十個，即係十個即係十個 unit 嘅。另一個咧就降低廿個 unit 嘅，但係第一個就平啲，第二個貴啲，咁你就點樣咧？咁樣跟住之後就貴幾多咧？咁樣咁你就嗰個 cost difference 同埋個 effectiveness difference， 因為 effectiveness 佢同一個 unit 啊嘛，你可以就咁減啊， 好易計，都係數字啊， 好易計。然之後你如果係高過 GDP 嘅，咁啊唔要低過要，即係簡單。但係有另一樣嘢就係、有啲嘢可能係唔可以咁樣計，即係你例如你俾錢去買一個新嘅。或者分一個 program， 究竟呢個 program 你係用嚟去幫啲人去醫某一種病，可能係糖尿病咁樣。你分一個 program 去研究糖尿病嘅更新嘅治療方法，定係研究另一種病咧，就可能係高血壓咁樣。 或者可能是在教育上做多些 东西，或者你将钱扔在医疗上面，还是扔在教育里面， 令到他们健康一点， 还是你将钱扔去起整翻 Gardener 呢， 或者直起医院， 可以是完全不同不关事的 东西。咁點係啊？ 但因為啲錢都係同一個 source 嘛，咁你就一定要去分啲錢係點樣用嘅。而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哋頭先所講，如果係兩樣 compare 兩個 program 嘅話，就有樣嘢叫 cost utility analysis。如果我頭先就即係如果我哋再宏觀啲，就話係兩樣唔 拉更嘅係醫療同埋起路嘅，咁就叫 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 benefit 成個社會有幾多咧咁。咁亦都有佢哋自己計算方法嘅。咁我諗主要我哋今日想講就 focus 喺 CUA 啦 ，cost utility utility analysis。 呢個講到明啦，就係 maximize 個 utility。 係啦，咁所以就係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啦，冇錯啦。咁呢個嘢其實佢哋即係其實佢哋個主要分別就係佢個 outcome 係點樣量度，因為計算方法其實一樣嘅，只不過係即係都係用翻頭先個 formula cost effectiveness， 只不過係佢 outcome 呢樣嘢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法去嘅唔同嘅 preference， 佢覺得outcome 應該係用啲乜嘢咧？ 即係你好難度噶嘛呢啲，即係譬如你長命，你長命一百歲嘅，但你一百歲係你係病嘅。 即係啦，即係例如你假設我頭先講糖尿病高血壓，如果你俾錢去分一個，其實唔係一個好 example， 因為有糖尿病嘅通常都有高血壓。 OK， 不過 anyway， 你當係兩樣唔同嘢啦，當 mutually exclusive 啦。 OK。 咁即係假設你分呢個 program 幫糖尿病人，但係佢即係可能佢係活得長命，可能係可以長十年命咁樣。即係 in on average 受 benefit 嘅人可以長得十年命，高血壓嗰個就長得多五年命咁樣。咁你覺得，就咁睇好似十年命嗰好啲喎咁樣，但係又唔一定係咁嘅。如果十年係 瞓醫院嘅， 係瞓醫院嘅，好辛苦嘅，每日要去洗腎嘅，每個禮拜洗腎嘅咁樣。咁嗰啲人係即係生不如死嘅，講真老實。 係， 反而可能係另外嗰邊個另外個 group 人嘅。如果你分個 program 雖然得七年命，但係嗰七年其實佢哋係可以有自由活動嘅，可以有自己正常社交啊，最好可以照顧到自己啊，有正常生活咁樣。咁呢個咧 點樣計咧？ 係點樣計咧？就有樣嘢咧叫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係 Cali 啊 ，QALY。咁咧。佢就係計其實都係 weighted average 嚟嘅。咁你當每年假設一係最高 quality， 零就係零就冇 quality。咁你每一年就乘翻嗰個數咯，即係可能係你七年，即係可能糖尿病人十年入邊，第一年係過得好好嘅，係一嘅，但係之後開始洗腎啦，咁我即係一跌之後嗰五年咁樣跌到三咁樣，跟住最後嗰幾年就跌到一咁樣，咁你就乘翻咯，第一年咁樣乘。咁啊，二乘一，跟住最後嗰五年就五乘零點三咁樣，跟住剩翻嗰啲就乘零點一咁樣，跟住加埋佢，即係呢個就係呢個 program 所得出嚟嘅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係咁樣。而同一道理，另外嗰度可以咁計啦。然之後去到出到嚟就 compare 呢兩個 outcome 咯。 係。 咁呢個就叫 cost utility analysis。 呢個咧就係即係。會比較容易啲明啦，即係比較容易啲去對比啊。因為你即係好多嘢都係唔可以用數字去。 而家就係將呢啲質量嘅量質，即係 quantity 嘅嘢，係 quantify 咗佢，量化咗佢，令到佢係啲數字係可以塞入對方面度計嘅。 不過呢樣嘢咧，其實即係都一樣都要做一啲 qualitative 嘅分析嘅、原因就係因為你 set 呢啲。呢啲 weight 嘅時候咧，其實都某程度上都會有一啲主觀嘅成分啦。 係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即係你呢啲咧，你去到你就係要有好多研究喺後面啦。你有對於即係真實 data， 你真係有啲病人，你可能做有好多方法嘅，可以做問卷啊，你可以問下佢嘅 caregiver 啊，問下病人本身啊，或者睇下佢其他客觀啲嘅數據啊，例如佢嘅即係佢嗰個 depression score 啊嗰啲啊，或者精神 assessment 啊嗰啲啊，你用嗰啲去計咧，但係你要好多啲 data， 你 collect data 其實你本身都已經係有好多工作 做幾年噶， 都係有好多嘢要做。 係啊， 所以點解adapt 新 technology， 尤其是公營醫療 adapt 新 technology 係咁耐咧？ 好小心啊！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要好小心，因為佢啲錢啊，你真係要知道啲錢去咗邊，係咪真係 worth it？ 係 而係咪真係 benefit 到咁多人？而 benefit 嗰啲人係咪真係有好嘅 quality 嘅 adjusted life year 咧？所以呢一啲嘢其實都係要計嘅。咁我哋如果將呢個 idea 你攞翻去頭先我哋開頭所講嗰個 brain surgery 嗰個腦癌嗰個治療方法，佢雖然係一個好暫時治療，佢哋成功率亦都好高。佢嘅副作用啦，佢嗰、那個佢對於即係病人個傷害亦都好低。但是 佢係咪真係有咁高嘅性價比咧？ 嗯， 即係當然佢出到嚟 quality 嘅 Joseph Blaybier 係非常之高啦。 嗯， 因為即係你醫療咗個老闆，咁佢之後嘅人嘅生活都係非常好。 佢做嗰20個咧，個都好翻嘅。 係啦，係啦，差唔多100%。 係啊， 如果你真係去到癌症治療咧，其實你 focus 唔單止要喺佢 outcome， 你 focus 亦都要喺佢副作用上面嘅，即係無論係化療啊嗰啲。如果佢可以減輕化療嘅負擔咧，其實係對於嗰個病人嗰個 quality 嗰個 life quality of life 咧係非常之好嘅。係。咁所以呢個方面，如果用呢方面計，當然係好啦。 係。 但係唔好唔記得嗰個計算方法仍然係有價錢喺入邊嘅。 嗯， 你嗰個價錢係咪真係 worth 呢個咁好嘅 quality 咧？ 嗯， 即係 quality 當然係好，但係如果佢價錢一樣咁高嘅話咧，或者係高過佢個 quality 所值得嘅價錢咧，咁呢個其實係唔 worth 嘅。 係好簡單啦，你100萬當部機100萬咁， 係， 但係如果100萬買第二啲嘢可以救，即係救更加多嘅癌症病人咁， 系啦，所以系啦，就讲漏咗一样嘢，就系政府佢当佢计算呢啲嘢，佢哋要计算埋 population， 系啊， 即系你可能系哦，好好，佢价钱性价比都好，但系佢系净可以帮到10個人嘅， 因为你谂下佢嗰部机，佢嗰部机就系话俾一啲 系啦， 俾一啲如果个脑癌系太大嘅tumor， 即系太大太危险去开啦，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即系好少部分啦， 系啦， 系咪？ 即係所以話點解即係你其實同 Troy Program 一樣，你救到10個人，當然嗰10個人命係非常之矜貴，但係當你抌錢落去救呢10個人，可能你就少咗錢救其他100個人。 係啊， 你咁樣你喺倫理上你講冇得通咧。即係嗰100，你嗰呢10個人有阿媽生，咁唔同嗰100個人冇阿媽生。即係你可能你如果作為嗰10個人其中一個人嘅親屬。你當然覺得，喂，如果冇呢、這個冇呢、這個即係如果有呢個技術嘅話，咁我嘅親屬就唔使受咁多苦啦。 嗯、 但係你又咁諗，如果啲錢去咗 你嗰度 研究你嗰個親屬嗰、那個嗰、那個醫療嗰、那個嗰、那個技術，就冇咗錢，可能呢啲錢係可以救到更多人。因為可能有其他嘅方法去俾其他嘅病係更加 cost effective 嘅、同一嚿錢可以救到好多人嘅、而佢哋嗰咁多人。錢如果他們的錢去了你那裡、就救不了他們、而這件事其實就是為什麼、為什麼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為什麼、很多新的技術、在加拿大反而就沒有採用到、而當你是那個人，即當你置身其中，你自己角度看當然 是什麼、當然是慘的，也都我不是否認這件事， 你當然你是慘，即你 是一個悲劇來的，但是同時間你的悲劇，如果假設你那個成、因為這件事的錢去你那裡，你沒有了這個悲劇，但同時間可能造就多10倍那麼多的悲劇在其他人身上、這個也都是不是你想發生的呢、所以這個就是這件事那個 喂，那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什麼解決方法？現實就是這樣。你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的、 我支持有私刑的。 什麼咯，即是啊，其實 某程度 上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 私刑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什麼呢、公私刑並行。 是啊， 公私營並行有其他衍生出來的問題的、但是因為 當然、 公私營並行的話、公營的、即是他對於那個 沒有人才的流失， 人才流失一來、二來即是他們公營的、那個資源也都會、會 拿到拿了去 的，會流失了、會去了別處的，當然即是我說的不單是錢，即是土地資源、人力資源這些全部都是會分薄了的、令到真的有需要的，即是本身公營醫療已經是少錢的，你有私營的話本身都 afford 不起私營的、keep 住 stuck 住在公營裡面、而公營的錢就越來越少，他資源越來越少、人才越來越少、其實他們都 suffer 的， 香港就是這樣， 是啦是啦，香港直接是什麼表表姐啦、90%的病人都在公營醫療裡面，但是錢呢就大部分都在私營裡面，咁所以根本上就完全係 嗰啲勁嘅醫生喺曬， 完全係 私家醫院， 係啊，完全係呢個貧富懸殊嘅其中一個manifestation 就喺醫療上面。所以呢個亦都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咁that's why 有即係你有時你就係睇睇啲新聞，你又唔可以即係好好咁快咁 conclusive 咯。 有個解決方法嘅，咁就係、是、其實係即係都係政府去資助呢啲咁嘅公司去成立咯。 嗯， 咁就即係因為佢呢間公司其實都係美國嘅公司嚟噶嘛。 同埋你講真，你翻翻去啊，翻翻去開頭。嗰、那個人佢話：哦，喺加拿大冇呢個技術，但喺美國有喎，但喺美國俾咁多錢，即係佢潛台詞就係話：喂，如果加拿大有啊，我唔使俾錢都可以有啦。即係其實佢根本上佢都係唔想俾錢啫。 佢冇錢俾啊嘛。 係啊，問題我知道，但係問題係講真，如果你真係貪，或者唔係貪，或者可能真係需要，但係如果你真係需要一個咁貴嘅技術，講、真你。其實去到最後，你俾嘅錢都一樣，只不過係你俾同埋其他人俾嘅分別啫嘛。 係啊，係啊，唔係呢個就係問題咯。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俾嘅税好高。係 啊，所以當你要求加拿大有免費醫療嘅時候，你同時間你亦都唔可以要求加拿大有咁多咁好嘅嘢， 係啊， 咁新嘅技術俾到你，因為同樣，因為就係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你有新嘅技術，但係你又唔想俾錢嘅話。即係你想俾錢嘅話就有新嘅技術，唔想俾錢嘅話，咁你咪 keep 住喺公營。咁佢講真，佢都做唔到啲咩嘢，因為佢根本上佢就 冇錢， 冇咁多錢俾你。所以其實佢後台就係冇錢。咁你又冇錢，政府又冇錢，咁梗係冇啦。係 啊， 咁係咪先？咁你冇錢，你唔可以 expect 政府有錢去俾去買呢個嘢俾你。 因為政府啲錢都係你錢， 政府錢都係你錢。係啦，你冇錢，政府都冇錢。 咁政府用得錢不合合適，咁呢個另一回事。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其實咩嘅講真，加拿大嘅醫療嚟講咧，我之前都提過，其實藥物同埋即係根本上 O 協唔包嘅嘢咧，係 O 協係 specific 嚟安省啦，但係其實universal healthcare 大同小異嘅，universal healthcare 唔包嘅嘢咧，其實都係私營嘅喺加拿大嚟講。即係無論係牙科保健啊，公營醫療包嘅醫療服務啦，可能某一啲嘅驗血啊嗰啲之類嘅嘢啦，驗血服務嗰啲啦，同埋藥物啦，藥物都係唔包嘅。咁喺呢啲地方咧，其實就 private insurance 係好就發展係即係有好發展空間好大嘅。咁喺嗰啲地方咧，就佢哋嗰個。發展即係佢哋相對上佢哋嘅發展係比起其他 cover 嘅醫療服務係好嘅。cover 醫療服務包括咩？包括所有醫院服務其實都係 cover 嘅。咁所以 that's why 醫院嘅醫療服務就冇咁尖端。但係如果你去到牙醫啊，根本上去到藥物咧，其實加拿大買嘅藥啊，或者你可以喺加拿大買到嘅藥咧，其實可以好新、好快就有嘅。點解咁講？因為當即係假設你嗰個醫療保險係 cover 嘅咧，你有錢俾咧，自然就有貨俾你噶啦。咁有錢俾你就有貨俾，咁即係 that's why 有人做 research 啦， 有人做 research， 咁所以啲最新嘅藥物技術咧係可以好快就流出加拿大市面嘅，反而其他醫療上即係醫院上面嘅服務咧就冇咁快咯，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其實去到尾都係錢。 OK， 咁啊，今集去到呢度啊， 係啦，咁啊，即係係咯，叫做俾大家睇一睇，即係等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即係醫學發展啊，醫學發展嘅技術嘅運用啊，其實背後唔係真係想象咁簡單嘅。去到最後其實都係真係，即係你冇錢，有錢係萬能，冇錢萬不能。係唔係錢唔係萬能，但係冇錢萬不能。所以即係有時睇呢啲嘢咧，你諗深一層。 唔係即係 keep 得自己健康，盡量啊。 係啊， 呢個最容易，最平啊，其實。 係啊，其實係。最 cost effective 啊。 係啊。 OK， 好，就咁啦，下集再見。 拜拜。